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56集，风上。在座众人面面相觑，展昭摸了摸下巴。 如果目的是杀人，拿走什么不好？为什么单单要拿走那碗血呢？ 也就是说，凶手的目的要不是为了得到那碗血，要不就是为了不让前门洗掉诅咒。 我们也这么想。 钱老三之前来过一次了，我们都好言劝他了，他要血没问题，但是不要着急，不然恐怕也会丢了性命。我们已经请了包大人还有天尊他们，过几天大家来了，就请他也来共商对策。可是谁知道，之前钱老三明明被我们说服了，偏偏今天又来这招。 前门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我们白家的人，之前我就感觉这钱老三有些心怀不轨，还好在门口留了些机关和药粉，不然就被他们偷袭得手了。 不如叫钱老三来问问吧，他干嘛突然改变主意，铤而走险？ 众人觉得可行。另外，公孙对那莫名其妙死去的钱老大和钱老二很感兴趣，毕竟查不出死因。白玉堂倒是不关心那钱家三兄弟，他比较关心的是他爹。不管凶手是什么人，他得到了他爹的两碗血，要他爹的血干嘛呢？还为了那两碗血杀了两个人。钱老三被带到了众人眼前，此时他有些颓丧，无精打采的。包大人不是江湖人，看了看白夏和陆雪儿。其实白氏夫妇叫包大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公正，于是都对他点点头，示意他审理即可。于是包大人就询问了钱老三， 为何绑架白夏？ 毕竟包大人声名在外，钱老三看了看他，似乎是有些犹豫，最后一扭头， 我一时糊涂，怕白家人这次不肯帮忙了，所以就做了傻事。 众人看着他的神情，明显是在说有隐瞒，真相不肯说。包大人皱眉，这种人他见得多了，此人是想搪塞过去。正这时，外头陈仙跑了进来，到陆雪儿身边耳语了几句，陆雪儿微微一挑眉，冷笑了一声， 哼， 怎么了？ 前门的人来要人来了，说他们三少主来我映雪宫打探消息，结果被扣押了。 陆雪儿端着茶杯喝了一口，众人也都觉得好笑，什么叫贼喊捉贼，明明是绑架人被抓，结果却说是被无故扣押。 来的是谁啊？ 说是前门的四爷钱月，看着功夫还不错的样子。 我去看看，你们接着问。 白夏拽了拽陆雪儿的衣袖， 让儿子去呀、啊、 由他去。 于是白夏也不说什么了，展昭左右看了看，就也站了起来跟了出去。白玉堂到了门口，就看到并没有太多人在，也没剑拔弩张的架势，只有四五个人，其中一个是年轻人，年纪大概跟他和展昭差不多，穿一身青，身材瘦高，相貌堂堂，倒是不讨人嫌。他身后两个似乎是随从，而旁边一人引起了展昭和白玉堂的注意，是少林寺四大高僧之一的玄远大师。白玉堂和少林寺并不算太熟，唯一认识的大和尚就是玄远。相比起来，展昭认识的少林高僧很多，他曾经去少林附近查过一桩旧案，和几个大和尚都混得很熟。和尚嘛，再加上德高望重，慈悲为怀，基本都是好相处的。这位玄远大师人十分好，以前给展昭帮过忙。 他怎么也来了？ 两人到了门口，玄远就拍一拍一旁的年轻人，然后对展昭和白玉堂打了个稽首。 阿弥陀佛，二位施主 好久不见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礼貌地给他还了个礼，玄远就介绍身边的年轻人。展昭和白玉堂一起看向钱月，玄远又跟钱月介绍了展昭和白玉堂。出乎两人预料，这位钱月并没有任何无礼之处，也没有嚣张跋扈的要人，而是对两人拱手行礼。 二位少侠久仰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等着他说话，钱月似乎挺着急。 我求两位放了我三哥。 钱兄可知道你三哥绑架了白伯父？若不是我们及时赶到将人救下，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后果。 我知道，虽然有好事之徒跟我说映雪宫扣留了我三哥，但我知道应该是三哥闯祸了。 哦，这么讲道理啊，那应该很好沟通嘛。现在包大人在问话，公事公办。 唉，南侠客，我知道包大人清正廉明，也知道我三哥闯了大祸，但是你们无论如何不要跟他计较。 凭啥？ 我三哥有病，他神志不是很清楚。 展昭和白玉堂愣了，良久都看玄远大师。 虽然平时看不出来，但钱三爷的确有疯病。我听闻开封府中有神医公孙策，二位若是不信，可让公孙先生给他诊一脉。钱家其他几位爷为了治三爷这疯病，已经跑了不知道多少地方了，还曾将三爷送到我少林寺疗养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时有些说不上话来，搞了半天竟然是个疯子。白玉堂让跟出来看情况的月牙进去跟公孙说一下，没一会儿月牙跑出来了，凑到白玉堂耳边。 少爷，公孙先生给诊过脉了，也吓了一跳，说是有病，先天不足且精神不太正常，疯得很明显。这疯病天生的，而且目前正在发病中，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。 我大哥和二哥突然过世之后，我就发现三哥不太正常，他总是神神叨叨的说什么先祖遗训，我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想的是什么。从几天前开始，他突然说要抓白夏才能破诅咒，我怕他闯出祸来，就将他关了起来，但是没看住让他跑了。那天陆公主在，他被人撵了回来，然后就开始派人在这附近转悠。我今天出去找玄远大师，就有他的随从来禀报，说他被你们扣押了。他们大概是怕我追究他们没看住三哥的责任，所以才会胡说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又对视了一眼，不知该如何处理。 我带三哥向令尊赔罪，我前门愿意赔偿损失，但是我三哥病得真的很厉害，大哥二哥又刚刚没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嘴角抽了抽，竟然说到这种地步，都这么求情了，再不放人那简直是十恶不赦了，更何况钱老三是个疯子，怎么好跟个疯子计较。白玉堂本来因为白下有危险而心情不佳，以为会跟前门的人干一下，可这么看来，公孙都说钱老三的确是有疯病了，他爹又没受伤，看来只能咽下这口气了。 你要不要进去坐坐？ 钱月愣了愣，似乎犹豫。白玉堂又对玄远大师也做了个请的姿势。 大师请，我师父也在。 啊，天尊也在？ 不止，无沙大师也在。 展昭知道玄远跟无沙交情不错，玄远乐呵了，拉着钱月进门。 四爷呀，你可别苦恼了，正好包大人也在，那几位老神仙也都在，倒是可以一起想想化解你前门诅咒的方法，还能查一下你两位兄长的死因。 钱月只好点头，跟着往里走。两人在月牙儿的引领下进映雪宫，展昭和白玉堂走在最后边，展昭胳膊轻轻蹭了蹭白玉堂。 怎么看？ 本来是不相信的，但是公孙都说他有病，就不得不信了，虽然看不出来。 那么这个钱月呢？ 感觉诚恳又老实，当然只是表面看。 的确是很懂礼貌也很讲道理的样子，但总觉得 总觉得有些奇怪，是吗？ 是很怪异。 所以我让他进宫给我娘看一眼。 伯母能看出来好坏？ 如果钱老三真的是先天就有疯病，那么我娘绝对可以看出来钱月的真正人品是什么样子。 为什么呀？ 展昭更纳闷了，白玉堂轻轻一弹他脑门。 咱妈聪明啊。 咱妈什么的，听着各种顺耳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